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三，农历11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优化营商环境，本市明年将重点推动一业一证改革和37个集成办事场景建设。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开张试营业。 14-5时期，本市将供应各类住房大约100万套。 北京医保药品目录明年1月1号将新增74种创新药。 北京市科技冬奥专项部署42个项目，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 西太路改建工程北京段、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日前发布。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昨天介绍了政务服务领域的改革举措。明年本市将重点推动一业一证改革和37个集成办事场景的建设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流程，市教委明年将重点优化纸质材料的审核。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副处长周航告诉记者， 我们一些纸质材料就不需要再提供了，比如说这个社保的材料啊，像居住证的材料，可能就通过这个相应的文旅局的信息来做验证了。 孩子出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今年6月1号，市卫健委面向全市推出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服务。截至本月26号，全市出生医学证明线上共签发39,677例，占同时段签发比例的46.8%。市卫健委信息统计处处长严进介绍， 下一步将联合公安、社保、医保、税务等部门，推动实现新生儿出生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缴费、社保卡申领等服务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通过北京通 APP、 小程序等端口实现全程网上办理。 此外，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跨省通办将更加便利。购房资格绿码将探索实现在线实时查询，办税退税掌上办理将变得更加智能精细。而在便利企业方面，明年本市将积极推进一业一证改革。市政务服务局改革协调处处长宋东娜打了一个这样的比方， 比如说我要开一书店，但是书店里可能我要有经营一些比如咖啡啊，它可能又涉及到新闻出版的，但是同时它也要涉及到食品类的。这次呢，我填一套材料给一个综合行政许可证，减少很多的这种重复提交的要件。 明年政务服务还将重点推动全市集成办事场景的建设，预计首批推动市级20个和区级17个办事场景建设，形成市级抓基础、区级抓特色的系统。宋东娜介绍， 其中市级呢是20项，有10项是企业的，10项是个人的，预计明年呢要全面的实施完。17个区级的场景建设呢，结合区域功能和它的产业发展，每个区一个，主要是把一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打包在一个场景里，推动首都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新的突破。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好党内法规重大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今年市政府系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等工作，部署明年政府系统党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内各项法规制度，紧密结合政府工作实际，不断梳理、细化、完善政府党组各项制度规定。对实践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要善于总结固化，上升到制度层面。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持续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开展，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检查，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持之以恒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深入做好政府系统意识形态工作。 要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有力的工作举措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高水平推进规划落地实施，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高效使用、绿色智能、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要结合建设智慧城市、韧性城市等工作，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时强调，加快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高度融合的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和优公控需强制的工作思路。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时强调，要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首善标准，围绕服务首都建设发展需求和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系统治理，瞄准突出问题，加快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会议研究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建设纲要时指出，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年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和服务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昨天围绕深化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实施，抓好民生实事落实，到朝阳区调研。李伟说，接诉急办是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水平的生动改革实践，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抓好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实施，善用民生大数据，精准把握民意诉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市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深化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突出标本兼治，补齐短板弱项，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工作步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立足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高质量发展，制定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以法治方式践行两善理论，率先制定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助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及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细化三孩政策保障举措，贯彻民法典和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现行有效法规开展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加快推进两区建设立法，着眼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爱生说，今年立法工作中有不少创新做法。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制定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的过程中，万名代表下基层已经形成机制，同时呢，在立法中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的作用，这都是今年立法工作中的创新做法。通过这些机制，面对面的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对立法质量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紧扣改革发展大局，制定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将党领导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成为全国第一件规范接诉急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丛洛洛介绍， 通过固化首都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建立制度、完善相应的机制，推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形成呢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到基层、到一线来解决群众的诉求，也是我们立良法、促善治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市人大常委会还着眼社会治理和民生急需，制定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突出管理秩序和城市活力并重，制定反食品浪费规定，叫停诱导浪费、超量消费等行为，落实公共卫生立法修法计划，制定禁毒条例，对公众人物涉毒零容忍。王爱生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民有所护、我有所应，围绕群众小事做好立法大事，以小切口回答大课题，增强立法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确保解决实际问题。 亚洲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菜篮子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昨天开张试营业。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将与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是北京规划建设的四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位于北京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处于北京东南部进京农产品主通道上，一期占地305亩，建筑面积61.6万平方米，目前是亚洲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鲜活农产品交易中心，主要承担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副中心的农产品供应保障，将和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北菜集团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亚洲表示， 新发地呢，它主要是以量取胜，初级的农产品的直接交易，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以标准品带克重带单价直接能够到 B 端到 C 端。新发地呢，更多的是以蔬菜水果为主，我们更多侧重于鲜活产品，除了蔬果以外啊，我们还有鲜肉啊、海鲜啊、冰鲜啊。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的一大特色是注重农产品的鲜，以蔬菜为例，在田间采收蔬菜后，第二天就能运到流通中心。北菜集团副总经理朱宇迅表示， 从田间到餐桌，我们是绝大多数定点的基地，源头直供，更快拿到产品，新鲜度就会更好。 便捷是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另一个特色，这里实行驻场卖家注册制和入场采购会员制，采取线下实体采购加线上电商模式，采购商韦先生已经试用了线上的一站式集采平台下了单。 我的客户群体每天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经常要在夜里一点左右到各大批发市场采购，大约2到3个小时。咱们这个平台上线之后，我呢就可以在线上晚上9点之前去下单，第二天的凌晨4点派车到相关的位置去拉货，大幅度减少我的人员成本。 相较于传统批发市场，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要打造批发市场3.0版，通过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现代制造等技术，实现管理、交易、结算、服务全面数字化。比如未来大数据就会发挥作用。北菜集团副总经理朱宇迅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之后，大数据系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比如说北京一天需要10万公斤的西红柿，我们入场的西红柿达到11万公斤的时候就会预警，西红柿就不会再进来了。批发市场过去烂掉的菜啊非常非常多，通过这套系统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浪费。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目前处于试营业中，朱宇迅表示， 目前我们只开了1层楼，所以目前的交易量每天估计大概在2000吨左右产品，将来我们一天应该是在2-3万吨交易量。然后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呢，是咱们项目的1期，2期呢在我们的南侧，还要再建一些停车设施和我们的冷库设施，2期我估计明年可以启动。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本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8岁，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5.8年。住房方面，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供应各类住房100万套左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套数占比不低于40%。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近日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国家将74种创新药纳入全国医保报销范围，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61.71%。同时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本市这次调整将这74种药品全都纳入本市医保药品目录。新政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奥测试活动中，有228项技术成果陆续投入使用。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科技元素也将融入场馆防疫、运动员竞赛、电视转播等多个方面。冬奥会将成为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